欢迎知识入穴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眼看着刘演的缓兵之计就要得逞了，立刘玄为皇帝就要成为泡影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个人站了出来，平地一声惊雷一般的暴喝：当断不断，反受其害，犹豫不决，能成大事吗？今天立刘玄的事就这么定了，谁要敢再加反对，就与此同。说着他拔出宝剑，一剑就把桌子角给劈下来了。这一剑的威力是巨大的，他成功地惊醒了沉睡当中的绿林军将领，于是大家又纷纷强硬表态，立刘玄为皇帝。东风无力百花残呢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话语权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威力，实力才是硬道理，武力才是真理。很显然，此时以刘演为代表的宗室势力远远比不上绿林军的实力。刘演此时必须无条件的妥协，否则如果硬拼，他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识时务的刘演妥协了，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必须得活着，因为只有活着才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。更始二年的二月，起义军在玉水岸边的沙滩上建起了一座高坛，刘玄就是在高坛上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史称更始皇帝。这一年在汉军这边叫更始元年，这一年在王莽那边叫帝皇四年。这一年是一家欢喜一家忧，几家欢笑几家愁。这一年是风生水起波浪滔天，接着就是分封了，也就是大家最期待的。刘玄的分封分为三个等级，首先是第一等级，设了三个名额：国三老、定国上公、成国上公。刘玄封刘秀的叔父刘良为国三老。国三老看上去很美，但实际上是一个虚职，就像太上皇一样，有名无实，顶多是给个面子的花架子，薪水很高却没有实权。其次分封了王匡和王凤为定国上公和成国上公，这两个位置很重要，手握实权。其次是第二等级，刘玄同样设了三个名额：大司马、大司徒、大司空。刘演被封为大司徒，大司徒是全国最高行政长官，书面用语叫宰相，现在叫国务院总理。当然了，你要认为刘演因此而实权在握，那就错了，因为他也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。 真正的权力在被封为大司马的朱伟和大司空的陈穆手里。陈穆大家想必清楚了，是新世军的头领，在绿林军中的地位和威望一直都比较高，是仅次于王凤、王匡、王常之后的第四号人物。而朱伟呢，本来以前在绿林军里边并不算是出众的人物，但因为这次拥刘玄有功，是刘玄登基最坚持、最忠实、最卖力的支持者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没有朱伟，就没有刘玄的黄袍加身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刘玄在分封的时候自然不会忘了这位大功臣。大司马说白了就是现在的军委主席兼国防部长，在那个行军打仗的年代，你说什么最重要呢？当然是军事啊，朱伟的权力之大就可想而知。再来说第三集，刘赐被封为光禄勋、广汉侯，刘植被封为太常将军、冲陵侯，刘玄封两位刘氏宗族的人为侯，纯粹是安慰他们，因为除了荣誉好听之外，在权力和地位上已经明显和第一层、第二层拉开了距离。那听到这儿，你也许问了，我们那位可爱的刘秀同学呢？怎么没有他呢？别急，刘秀的封赏等到最后出来，他被封为太常偏将军。那什么是太常啊？太常就是掌管礼仪祭祀的官员。好家伙，这简直有点逼刘秀改行的意思。那什么是偏将军呢？跟他这个名字有关，是一个将军的职位，只不过是将军当中最小的职位。拿着这份分封的名单，刘演是怒不可遏，但碍于当时的形势，敢怒不敢言，只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人字头上一把刀，但即便如此，刘演兄弟依然是绿林军头领当中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重点防范的对象。好在呀，当时有国贼王莽在，吸引了他们的一部分注意力。刘演兄弟是聪明人，知道继续留在冲陵就是龙困浅滩，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于是向刘玄申请继续攻打宛城，为他卖命打江山。刘玄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啊，再说宛城的重要性他也是知道的。所以登基分封完毕，就放刘演兄弟去继续攻打宛城。大司空陈穆是个不甘寂寞的人，他主动带兵去攻打新野。原本以为凭着他的威望，到了新野，那里的守军就会不战而降。可事实证明，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。大军压境，小小的新野城竟然屡攻不下。眼看粮草殆尽，陈穆就决定退军了。攻不下新野虽然很没面子，但总比待在新野外边被活活饿死要好。可就在陈穆收拾行李细软准备溜之大吉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新野宰潘叔登上城楼，大声叫道：大司空且慢，潘某有话要说。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别耽误老子赶路，俺肚子正饿着呢。陈穆心想，他肯定是想戏弄自己啊，所以一边说一边走。一是肚子饿了，另外一点呢，为了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红脸。潘叔的声音就提高了几度：大司空留步，潘某有句肺腑之言相告，不听可不要后悔。眼看要是再灰溜溜的走， 会被人家笑话。陈木只好定了定神儿，待脸上的高烧退去，这才回头。有何高见？陈某洗耳恭听。无他，哼，他日相见，要剥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。陈木就感觉被潘叔给戏弄了。潘叔说，你不会这么做的，因为潘某不会给你机会。你，潘某愿举城投降，将军还舍得剥我的皮抽我的筋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陈木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呀。直到潘叔再重复了一遍，陈木还是半信半疑。请开条件吧。也谈不上什么条件，潘某别的人都不降，要降只降大司徒刘伯升。只要刘伯升一到，潘某定当出城相迎。陈木听完这番话，表现得很乖巧，他还真的去宛城外找刘演，并且把刘演带到了新野城外。他原本是想让刘演来这儿丢丑的，可哪料到潘叔听说刘演来了，二话不说就叫士兵在城头竖起了白旗，然后打开城门把刘演迎进城去了。这段插曲过后呢，刘演很是风光，陈穆很没面子，而更始皇帝刘玄更是恼怒，一个小小的新野仔要投降居然只肯投刘演，眼里哪有他这个皇帝呀、啊、所以呢，刘玄等人对刘演是越加的记恨。刘演本想一鼓作气拿下宛城，但是以岑彭颜悦为首的新军知道此城一旦丢了，也就是自己脑袋搬家的时候，而保全脑袋唯一的出路就是死守宛城，等待王莽的救援部队。哀兵的态势再加上宛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，所以呢，刘演也只能望城兴叹。而此时一跃成为汉军第一军事指挥的朱伟，眼看宛城成功地牵制了刘演，他反而乐了。宛城既然绊住了刘演，他就可以趁机到其他地方开疆拓土，扩充势力。于是他一边以皇帝刘玄的名义，隔三差五就带上美酒佳肴去犒劳正在宛城前线作战的刘演，在迷惑刘演的同时，还以第一时间掌握他的军事进展情况，另一边全力开拓新战场颍川，以打通通往洛阳的路。他派出了五虎上将出马，分别是陈国上公王凤、廷尉大将军王长、骠骑大将军宗挑、武威将军李毅、侍郎将军马武。与此同时，他还以缺兵少将为由，从宛城抽调了刘秀和邓臣前往颍川。此时刘演呢，正是关键时刻，按理说应该增兵才对，但在这最重要的节骨眼上还要抽调走刘秀。刘演是聪明人呢，自然知道朱伟这是减其羽翼，以削弱他的力量。可是他此时就是一个臣子，朱伟的命令他不可以不听。但更始皇帝刘玄下的命令，他刘演一定要听。这时候，他终于明白了这样一句话：伴君如伴虎。汉军这边接连打胜仗，攻城拔寨不说，而且还弄出来一个皇帝来。按理说自认为是准皇帝的王莽应该不会善罢甘休，可是呢，前方虽然是军情紧急，但是我们的王莽皇帝只能眼巴巴地看着，无计可施。可身为皇帝又不能坐视不管， 于是他想啊想啊，终于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，冲洗。喜从何来呀？他想的是结婚，考虑到自己的四个亲生儿子都直接或间接死在自己的手上，而两个私生子又只能养在温室里边，不能见阳光，王莽就不再犹豫了，决定亲自来当新郎官。其实他当新郎呢，也是实至名归的，他明媒正娶的妻子两年前就病逝了，而后他虽然每天都在温柔乡里，也没有公然续弦。这次他觉得是个再婚的大好机会，也就不再谦让，马上付诸行动。我们都知道，富家女或是又有长相又有本事的奇女子，一般都会弄个比武招亲之类的新鲜游戏，从中挑选自己的如意郎君。但王莽认为比武招亲太过俗气，就打出三个比才招亲的牌子，广征天下的美女、淑女、才女。谁不想当皇后啊？所以这糟老头王莽的传单一发出去，前来应聘的佳丽是络绎不绝。这正是王莽想要的结果。接下来他充分发挥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的作风，在万花丛中发现了杜陵十世女阿莫。这阿莫不但长得闭月羞花，而且还有年龄优势，只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小萝莉，这正好符合王莽爱小的口味。于是呢，一向吝啬如命的王莽从国库里边拿出30000斤的黄金作为聘礼，迎娶阿莫小姐，而且马上封她为皇后。阿莫的父亲也时来运转，一夜之间就有了2顶乌纱帽、拜宁使将军和各平侯。与此同时呢，他还再选和嫔、美玉、何人3人，爵位如公；嫔人9人，爵位如卿；美人27人，爵位如大夫；玉人81人，爵位如元氏。成天在花草丛中转，别人都笑他是老牛吃嫩草，但王莽却美其名曰修炼房中术。只要修炼成仙了，好带天兵天将来消灭天下反贼。就在他荒淫无度、醉生梦死的时候，汉军却东边不亮西边亮。刘演因为缺兵少将，对固若金汤的宛城强攻不下，只能打消耗战，而新开拓的颍川战线却捷报频传，很快昆明和定陵成了汉军的囊中之物。颍川一丢，洛阳岌岌可危，王莽的大半江山就会落入敌人之手。各地告急的文书雪花一般的飞进宫里，飞到王莽的办公桌前了。据说有一次，他一个星期都没上朝，宫殿里竟然堆满了文书，让王莽还以为自己糊涂了，走错了地方呢。王莽再老糊涂再昏庸，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了，看样子如果再让汉军这么闹下去，他的江山就会玩完了。这时候他思念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不是佳丽，而是须眉，他的名字叫连丹。如果老将连丹在呀，他认为扫平这些乱党、肃清这些乱臣，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，根本就不用让他这么费思量了。可王莽再怎么想、再怎么思念也没有用啊，还是想活着的人吧，毕竟死了的人只能求他们的保佑，而活着的人才能真正为自己排忧解难呐。其实活人当中呢， 也有一位人才，就是王莽不愿意提他，也不愿意想他，因为一提他一想他，就好像伤口撒了盐，特别的疼。其实一提这个人的名字，大家非但不陌生，而且很熟悉，因为他在新朝里论地位论权势，那都是至高无上的。这个人的名字叫王毅，他拥有一个响当当的头衔，大司空，位列三公。那么为什么王莽会选择性的对王毅选择忽略不计呢？那是因为他一想到一提到王毅就会头疼。这王毅是成都侯王商的儿子，是王莽的堂弟，因为血浓于水，王莽对这位堂弟向来倚重。王毅拥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，东方不败。这个绰号啊，源于16年前，那时候的王莽还没篡位呢，处于居舍的揽权时代。眼看国将不国，东郡太守翟毅没让王莽耀武扬威，而是直接拥立刘信为天子，然后起兵10万讨伐王莽。他的星星之火引起了不满王莽把弄朝纲民众的共愤，茂陵以西至1023县盗贼首领赵明、霍洪带领民众纷纷支持翟毅，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很快就逼近了长安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常走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灵，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北京

当时王莽甚至有了把权力交给刘盈的想法，以平息众怒，保全自己的性命。还好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有一个人站出来了，以雷霆之势压倒金范，为他分忧。这个人就是虎牙将军王毅。他当时虽然只有23岁，却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他选择的是围魏救赵的策略。他一骑绝尘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首先东至陈留，大破翟毅的军队，然后追击，大败翟毅的军队，最后穷追至固始，斩翟毅于野，大获全胜而归。携着胜利的余威，一鼓作气击溃赵明、霍鸿，平息了叛乱。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当时境况之凶险，只有王莽自己知道。如果不是王毅的横空出世，如果不是王毅一身绝技，如果不是王毅力挽狂澜于既倒，就不会有他后来的登基，就不会有他独领风骚数十载。总之一句话，没有王毅，就没有新朝的建立。打败了叛军之后，王莽马上就在白虎堂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。他原本是想犒劳有功的将帅，不料却弄巧成拙，这一场庆功宴因为他的一句很要面子的话，却成了他和王毅的告别宴。当时因为平定了叛乱，王莽很高兴，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，他就带着责备的语气对王毅说了：王将军怎么让刘信成了漏网之鱼呢？应该说这是一句无心的责备，但是在生性耿直、刚果不阿的王毅耳朵里边就变样了。他觉得自己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当即愤而起身：臣无能，理当以死来谢罪。如果王毅只是作秀到这儿啊，王莽肯定会收回成命，颁发他一个安危奖。但王毅是什么人呢？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呀，说到做到。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王毅拔出了身佩宝剑，然后照着自己的脖子就抹了下去。剑是悄然而落，血是喷薄而出，眼睛怒瞪王莽，人是屹立不倒，心却随风飘渺。王莽被吓坏了，赶紧叫来御医对王毅进行救治，因为抢救及时，总算把王毅从死亡线上成功地抢救了过来，但是脖子上却留下了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。事后王莽是后悔不已啊，毕竟军功章里有自己的一半，也有人家王毅的一半。他想弥补，又是道歉对不起，又是给王毅升官加爵。但是王毅并没有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他的心仿佛被这一剑给刺碎了，从此不再过问朝事。但王莽还算是个有良知的人，称帝之后，他没有放弃收服王毅的心，封他为大司空，拜龙兴公。可王毅还是不领王莽的情，他常年累月告病不去上班。王毅和王莽的冷战一打就是10多年，其中任凭王莽如何努力，如何弥补，都无济于事。此时呢，汉军又是称帝，又是攻城拔寨，属于王莽的地盘被汉军一点一点的蚕食了。如果再不采取行动，只怕到头来王莽就要成为孤家寡人了。而现在要想打败汉军，放眼整个朝廷，竟然找不到能挑起大梁的将帅。因此呢，他才会又想起来王毅。 可是要想让王毅挂帅也太难了。但是王莽还是决定要试一试，毕竟他还是希望王毅能再赴当年之勇，再来个力挽狂澜，打败日渐强大的汉军。为此，一向清高自傲的王莽放下了架子，亲自去请王毅。王莽到达王毅府邸的时候，王毅正坐在府院的后花园湖心当中钓鱼呢。钓鱼是他每天的必修课，可是王莽的到来打乱了他的节奏，他感到很意外。毕竟都不入朝好多年了，王莽也好多年没来府上了。怨恨归怨恨，但是礼节不能少。见了王莽，他扔下鱼竿赶紧行礼。王莽一边摆手一边捡起鱼竿子，抬出水面一看，钓竿的钩竟然是直的，没有鱼饵。王莽就问了，司空如此这般钓得到鱼吗？王毅就笑着说了，臣在家闲来无事，便学姜太公钓鱼，不然怎么打发这无聊的时光呢？司空大人好清闲呐，只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吧。你可知如今天下的形势吗？臣现在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钓鱼。如今盗贼四起，宛城已岌岌可危，只怕不久咱新朝就要被他们取而代之了。陛下您雄才大略，可亲率大军去平乱，定能使盗贼闻风丧胆，不战自败。到时候千万要记得，别让叛军的头目给逃走了。王毅这话里有话，暗讽当年的事儿。王莽怎么能听不出来呢？但他只好忍住怒气，强颜欢笑。朕已经年老了，如今能为君分忧的只有你呀。王毅却推诿着，臣早已不惜兵事，退隐江湖十多年，不能担此大任，请陛下以国事为重，另寻高人才是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如今国家到了生死存亡时刻，我且问你，你是去还是不去？王毅一时间不敢再轻易回答了，只好选择沉默，但是他脑子里边却飞快地转动着。其实打王莽一来呀，他就明白王莽的意思了，心里也一直在纠结着这样一个问题，去还是不去呢？去，前车之鉴历历在目，当年立下赫赫大功，还不是被人家鸡蛋里边挑骨头吗？天下的形势他也不是不知道，但此一时彼一时，眼下的叛乱比以前更为凶险，更为难缠。去的话，如果成功了倒好，如果败了，他将成为千夫所指、万人唾骂的罪人。不去，不用担心承担任何责任，不用担心任何风险，不用担心任何后果。可是如果不去呢？作为臣子，作为王莽手下的重臣，身居大司空龙兴宫的官位，即使他不上班，也是高官厚禄奉养着他。作为一个有血有肉、重情重义的臣子，他能袖手旁观吗？作为一个王氏家族的一员，他能无动于衷吗？所谓识君之路，重君之事。再说当年的金戈铁马、驰骋疆场，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，不能忘怀呀。十多年来， 他如何不想再重温当年的英雄，一展当年的风采呢？沉默了半晌，王毅才悠悠地说了：陛下如果非要臣出山，需答应微臣三个条件。这个时候还跟他讲条件，王莽的心里边虽然窝火，却不动声色地说了：但讲无妨。王毅很是淡定地说出了自己的三个权利：一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兵马统治权，二是后方粮草必须保证按时供应，军饷资金必须保证月月到位，三是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对于前两个条件呢，王莽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了。对于第三个条件，他却沉默了，犹豫了好一阵子。毕竟他这个人毫无军事才能，但却喜欢摆弄权威，认为皇权的体现主要是在凡事都得听他调遣。此时王毅的第三个条件则明显是要他当这场军事战争的旁观者、组织者，而没有指挥权和干涉权。就在王毅忍不住要说另请高明的时候，王莽痛苦地点了点头，从牙缝里边挤出了一个诺字。作为回赠，王莽在同意王毅的三个条件时，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这次军事行动必须带上王兴。王兴是王莽的私生子，我们都知道，四个儿子死于非命之后，王莽就把王匡和王兴两个私生子接到宫里努力培养。可是王匡福大命不大，到了宫里时间不长，他就一命呜呼了。王兴这根独苗就成了王莽的唯一希望了，但因为是私生子，又不好名正言顺地立他为太子，所以才会想让他这次跟着王毅一起参与军事行动。如果这次行动成功，他就会带着赫赫功劳而归，为以后立下太子打下坚实的基础。王毅如何不知道王莽的良苦用心呢？但要他带上这个累赘出征，又势必会影响自己的行军打仗。更重要的是，将来一旦凯旋，所有的功劳将会归于他的身上。王毅虽然淡泊名利，但他也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拼尽了全力，到最后却什么都得不到。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请恕臣不能从命，如果陛下非要臣带他出征，那就另请高明吧。当时王莽有一种吐血的冲动啊，但是多年的政治生涯早就练就了他的极深城府。他转念一想，又说了：朕亲自来请你出山，已经答应了你的三个请求，你就忍心拒绝朕的一个小小附加条件吗？王毅心里边一想，是啊，王莽虽然没有像刘备那样三顾诸葛与茅庐，但是能放下架子亲临他的寒舍，低三下四地求他出山，这已经是大年初一番黄历，头一回了。况且他还答应了他的三个条件，对他已经够包容了，但此时叫他带王兴出征，他还是心有不甘，只是不好继续反驳。朕老了，王将军正当年，王兴还年轻，将军定能明白朕的难处和苦心呐。话说到了这个地步，王毅还能说什么呀？看着王莽刺眼的白发和乞求的眼神，他只能违心地答应了。 君臣的双手握在了一起，是开出胜利的花朵，还是结出苦涩的果实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作为王毅同意王兴随军的回报，王莽清调全国兵力交给王毅指挥。首先，他给王毅配了一个响当当的超级副手，同为三公之列的大司徒王循。三公之列排名是大司马、大司徒、大司空。论名次，王循还在王毅之前，但这次出征却成了王毅的手下，一切调配权归王毅所有。可见王莽对王毅的器重，对承诺十分的信守。同时呢，王莽还给王毅征调了精通兵法的人才，共计63人，组成了一个强大无比的智囊团，作为军事顾问，以便让王毅随时随地向他们身上询问兵法的事情。另外，王莽还给王毅配了一个超人，名叫巨无霸，一听名字就知道来头不小。巨无霸是东海蓬莱人，身高1丈，腰大10围，一般的车装不下他，三匹马也拉不动他，睡觉的时候要震战鼓，吃饭的时候要用铁筷子。就凭这几点，放在现在哪一条都可以入围世界纪录了。巨无霸除了是超人以外，还训练出一支超级特种部队，这支部队是由老虎、狮子、豹子、犀牛、大象等等猛兽组成的，攻击力极强，战斗力惊人。超级副手、超级智能团、超级部队，还有超级的粮草、军马、辎重相配套。王莽实现了自己的承诺，力争一口把汉军全部吞灭。王毅在感动之余，立马制定出作战方案，一共16个字：稳住赤眉，各个击破，先歼汉军，再屠赤眉。要稳住赤眉军，就要先稳住赤眉军的心；要稳住赤眉军的心，就要先给他们糖衣炮弹，以安其心。为了保证新朝的老巢安全，王毅起兵离开长安之前，特召见了2个人，一个是杀人如麻、视人命如草芥的袁赦，另一个是当年的旧部朱蒙，命他们2个人，一个守武关，一个守函谷关，守住贼子入长安必经之路的2道必经关口。4月初5，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，王毅选择这一天正式启程，东赴洛阳，开始军事行动。王莽亲自送到城外魏桥，对王毅说道：今日站在这里为你洗尘，送你上前线，他日我会站在这里接风，为你庆贺。王毅的心中一动，一股热泪就流下来了，哽咽着说了：臣虽肝脑涂地，亦要报答陛下知遇之恩。王莽举起酒杯到了王毅的身前：宁惜家中一抔土，莫念他乡万两金。王毅是一饮而尽，把碗扔在地上，对王莽鞠了3躬，然后跨上战马，大喝了一声：出发！大军浩浩荡荡前行，沿路绵绵不绝，让人叹为观止。风中似乎飘来了一句歌声：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，天之涯，海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